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 M，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翻嚟最尾一节啦。其实就想同多啲啊， 都系短啲嘅。 头先你见你咁感动嘅，真系。其实真系。 冇啊，冇喊出嚟啊！我真係感動嘅， 即係知道， 真係感動嘅， 個真誠。 因為阿黎真係一流， 即係 遲啲你叫佢哋上嚟咧， 會 一定會 揸住佢嘅工作啦。 但佢肯唔肯啊，係另一個問題啊，因為佢唔係好中意對傳媒嘅。 唔緊要，我哋唔係嗰啲主流。唔係 同埋我同阿黃麗都傾到偈， 你揾佢上嚟咯，遲啲。 咁我都即係覺得佢好有熱誠咯，我係好想選咯。咁嗰陣時我都想幫佢嘅，但係點知即係我哋有好多嘢，本來諗住嘅計劃都執行唔到啦，我都幫唔到佢啦。咁自己顧念咗自己身邊嗰幾個先啦。咁但係即係覺得係咯，一個好有熱誠嘅後生仔咯。 一林， 喂，其實呢樣嘢係之前話雨傘運動失敗，其實我反而見得。是多呢班有熱誠的人出嚟選喎。 嗱，雨傘運動係雨傘運動一班熱誠的人出嚟選，是一個對於政府的一個警號，是唔該你哋關心我哋80後、90後的一代嘅你嘅信心，即係你要俾翻啲信心我哋80後、90後。咁呢樣嘢其實我覺得係一個警號，而的而且確我見到因為其實早前很多高登仔都揾我幫手嘅，但係最後幫幫下佢又話我想騎劫啊，最後幫幫下話我扮嘢咁啦。咁最後我哋都唔撚你啊！我真係 撚你啊！ 我淨係幫你，我冇著數喎。即係如果我好想選立法會，咁就係我問題啦。咁即係我機心啦。但係我去到新界西都幫你嘅時候，咁我真係我唔係要出名，我真係想幫你，因為我係社工。同埋我真係要個議員，同埋有年青人出嚟選，因為根本政界係唔會有年青人入嚟，入都入民建聯，但係你有出嚟選，我點解唔撐啊？但係個問題，你哋嘅方法錯咗。你哋為咗個人宣傳，你哋係為咗係為咗做一啲嘅嘢嚟挖眾取寵咧，其實真係全部輸曬。我推薦嗰啲我估計嗰啲全部輸曬嘅。而我話我淨係帶阿禮，其實仲有個劉永威，我都有幫手嘅，所以贏。 係啦， 即係我話贏嗰啲就贏，其他嗰啲輸啊，即係輸。亦都係講翻立場新聞話我串啊嘛，我串得起啊，我係即係話嗰啲贏就贏，輸就輸啊。 即係睇得出邊啲喺度其實做場馬騮戲，或者自己谷下名氣。 唔係，我真係再講多次就係話，我嗰次喺個網台節目都講就話，有啲組織拿住啲炮仗宣傳，拿住啲炮仗扮支炮仗去做宣傳咁樣。咁其實個問題啲市民係唔中意嘅。啲市民可能有啲人同你影相，但係有啲咯。但係另外嗰啲點咧？ 咪嗰一刻啫嘛，就影相。 唔係嗰啲人中意同你影相啊，但係另外嗰啲會點啊？ 即係好用第二種方法睇你啊嘛。 係咪？好啦，即係咁啊！即係我係有咁樣嘅，我係有話唔好咁樣啦。即係嗰陣時已經唔係我嘅即係佢冇問過我啦，咁唔答啦咁啊。我好中意做人係幕僚嘅，因為我好中意咧帶到啲嘢出嚟咧，我好鬼開心。即係我中意咧諗橋，你俾啲橋我，我就諗，你用我啲橋，我好 power 自己啊。我係要呢啲啊，我唔係要另外一啲，我唔係要出名啊，我唔係要行出嚟人都識我，最好冇人識我，俾我繼續溝女。 實踐嘅理念最好。 即係其實做議員喺香港係一件好慘嘅工作嚟㗎，尤其是做立法會議員。你其他之後啲工你都唔使做咁滯嘅啦，泛民 係咩？我泛民就係 泛民啦， 整少少水嚟 啊！仲有咩？當然啦，除非係張炳良啦， 除非呢個郭佩凡博士啦。喂，講咧呢個博士，巴基斯坦博士咧，啱即係講鐵閘班單嘢都唔怕唔怕講，一樣嘅啦。咁我記得之前就話其實佢啲鐵閘咧就有個位咧可以揾手開嘅。 直接講啦，我之前東張西望報就話李安村嗰啲鐵閘唔安全，就咧有個人咧就可以用只腳咧就踢開道門，有個人咧就戳一戳到鐵閘就走。大佬啊，你揾我哋李安村嗰個人，嗰個人係有少少同我哋正常人係唔同嘅。然後啦，你咧就嗰個人嗰道門本身就壞嘅。本身咧，佢就成日開住道門嘅，咁個鐵閘伸只手入去， 咁好正常啊！ 開到咪 啱唔啱？你唔使周街同人講話就利安村鐵閘壞㗎，我係利安村鐵閘可以開啊！ 唔係，即一係咪淨係一個係咁樣先？定係全部？ 唔係嗱，我可以話俾你聽，利安村咧由入火到而家都係用嗰只鐵閘，而嗰只鐵閘咧好多都有損壞，而且嗰個鐵閘的而且確係伸到隻手入去開。過你三埋道門，你攝唔到你手入去噶啦，已經。 我即係中間嗰個位 咗， 係啦。第二，佢話房屋署唔肯換鐵閘，但係房屋署經我麥潤培親自轉介，已經換咗超過三百幾隻閘，然後成個利安村得3700多户，然後咧已經有三分一人自己私底下換咗新嘅鐵閘，換咗鐵閘。 即係聽再加三分一，即係我哋講緊起碼要差唔多到一半嘅人要換咗鐵閘。 係啦，然後啦，另外嗰一半咧冇壞嘅。咁。 咁有冇 講？明顯點解？喂，選舉啊嘛，葛佩凡， 所以而家葛佩凡嗰次嘅葛佩凡嚟到我利安村，我話個博士多謝你啊，搞到我利安村啲人人心惶惶，佢黑面咁， 野曬鏟嚟啊，真 係。係啊，即係多得你啊，咁樣。 唔係咯，咁樣抽筋咪即係野曬鏟嚟咯， 我。唔係佢咧就想搞我，佢真係想搞我，但係個問題，你搞都搞個真係冇做地區工作嘅人啦、啊。你搞我之前，你唔該你做下啲 research 啦。即係我然後房屋署咪房屋署咧就當然房屋署要中立，中堅中立。房屋署答佢嘅嘢同答我嘅嘢一定會一樣。 係。 而其實房屋署都俾數據佢㗎。咁點解佢唔覺得房屋署換咧？就話佢慢啊嘛。哇，大佬，你做立法會議員都知道，政府做嘢有好多嘢都係要都係唔係慢，係要跟住個程序。如果嗰個閘唔爛。你身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你叫人哋同你換咗個鐵閘，你成何體統啊？個鐵閘冇壞到，安安全全、正正常常，啱唔啱啊？咁即係話，你身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你自己處理喺政府嘅財務上邊，你都做得唔好。你唔係話換，譬如咁樣啊，換曬換幫呢間房換曬啲樓佢啊，搬啦、啊，你咁講都得㗎，係咪先？你呢啲唔係冇邏輯咯？一個有質素嘅立法會議員係要講翻有質素嘅嘢，而我呢啲咁地踎。咁冇質素嘅區議員，我講嘢都可以係有理過你嘅話咧，咁你好反省下。 喂，佢哋啲票鐵票使乜用腦嘅啫？ 鐵票，我係叫走咗佢哋嘅。 我其實我真係 唔信鐵票效應。 鐵票嘅， 我成個理論嘅，我都同我好多嘅嘅有興趣出選人都講，唔好信有鐵票呢樣嘢，但係你可以製造鋼票，或者你。那些都是膠膠地的票，但是你用啲膠水黐實佢。嗱，呢啲咧就係、是、一個邏輯。鐵咧係唔夠鋼冚嘅， 會生鏽嘅。 係啦，所以呢樣嘢就係我嘅 logic。所以我就係、是，就算係建制派嘅街坊，我愛佢。就算係平時唔好唔中意民主派，但係亦都唔中意建制派，我都愛佢。愛就包容，包容你哋嘅質疑，包容你哋嘅唔認同。而我做實事俾你哋，你唔需要愛我，你唔需要撐我。不過你知道有麥潤培呢個人存在，知道佢幫你做緊嘢，做得好你可以俾掌聲，做得唔好你可以鬧我。但係大家互相尊重。嗱呢樣嘢就係我。如果但係老老實實有啲人唔尊重入嚟我辦事處搞亂喎，我咪屌你咪屌你咯。 咪咁呢啲梗㗎啦，咪人哋踩到上門咧，你就冇理由縮嘅。但如果人哋唔踩上門咧，就應該恭恭敬敬，尤其呢個社區入邊都唔會分。 甚至而家我同民建聯嘅婦女會一啲嘅社工同事，我而家同佢係非常 friend 嘅。點解啫？你又打工，你都係想服務社區，你又係社工，大家同工，咁梗係要互相喺一個地區裏面盡量包容。但係一講到選舉，我唔會理你，你唔好搞我。 其實你應該除咗呢個牛肉飯議員，仲有一個師奶殺手議員，真係幾啱你喎。 你點解會咁諗呢？ 因為你同文傑啲婦女有 friend 嚇，同啲婦嚇 friend 啊， 係咯，我哋好識同啲婦女去溝通。 嗱，我 唔 好理 你心態啊。 嗱，我有 Facebook 啊，一咧落咗俾你睇啊，有啲咧好唔中意黃絲嘅，但係佢好錫我嘅。點解咁咧？因為佢覺得你尊重佢嘛。嗱，我唔好講政治立場啦。政治立場選舉就會有政治立場。 但係唔係選舉，你唔好講咁多嘅，唔好講咁多咩嘢都楞，咩都楞到保皇黨成，哇！保皇黨冇做過好事咩？保皇黨都有做過好事㗎，嗯，不過係做得柒啲啫嘛。OK， 民主派冇做差嘅嘢咩？民主派有做差嘅嘢，咁所以我就話啦，即係話你有你做，人有人做，但係去到大是大非嘅政治問題，大家互相拉弓冇問題啊，但係。嗯，不要令到社區那么嘈冤巴閉， 嗯，我很明白，因為我們呢那時候很有趣，我們基本上我選舉總部就是我家，嗯，我們三個人，所謂的西南三支，嗯，我們打個區下低個區個選舉助理，個 最主要的選舉助理就是我隔離我家姐，嗯，知道我撼過之後呢，那兩三個月呢都是有點面阻阻的， 嗯， 但因為咁耐以嚟，因為同佢打好好多關係啊，同個女有 friend 啊，有陣時幫 溝人哋個女啊， 好細個啫個女， 啊， 或者對我，或者平時有可能俾佢，咁你會發覺咧，其實我咁大下邊咧，有好多都係男嘅， 嗯， 但係即係全部都知道我黃嘅， 嗯， 即係大家其實即係我背後冇講話，我唔知道啦，但係即係每日見到面，大家都啊你點啊，食咗飯未啊，咁啊，咁即係其實個社區唔需要講， 始終街坊咧。就是用翻街坊的方法嚟去灌輸你的政治理念。 嗯， 我有很多本身是偏南的街坊，最後因為我麥潤培做地區工作， 嗯， 導致到你信任我， 嗯， 因此我講的說話你未必全部認同，嗯，不過你會接受， 你開始聽，亦都冇可能開始改變你的 想法。咁呢樣嘢就是我哋地區工作之要做的嘢，而唔係不斷令到個問題，嗯，不斷就話，佢啲咩死硬派啊！冇計得搞， 即係唔係梁振英嗰種鬥爭思維啦？ 我唔係鬥爭思維啊！ 你個地區工作嘅一個即係哲學一個 philosophy。 因為我真係讀社工出身嘅， 嗯， 我係用地域發展模式嘅方法嚟，嗯，去令到啲街坊共同參與我哋嘅社區問題， 嗯， 而唔係惡化我哋嘅社區問題。咁呢樣嘢係好重要。 我可唔可以講多啲咩個地區發展啱啱個 field？ 冇乜時間噶咯噃。有興趣嘅話，你哋可以睇咧，即係有興趣咧就可以睇咧，就係呢個有一本社工嘅一本書啊，叫社區工作啊，本書就叫社工嗰啲實踐和唔知研習實踐 啊 嘛。 咁咧， 嗰本咧就係，是，我冇記錯啊，嗯，我冇記錯咧就係，是，黃雄教授有份寫嘅。 嗯， 黃雄 係黃雄教授有份寫嘅。咁呢本 邊個黃邊個紅啫？ 黃係黃色嘅黃，嗯，紅咧洪水嘅紅。咁呢本書咧係我擺喺屋企辦事處都有一本嘅， 嗯， 我會成日攞嚟睇嘅。 揾人查，幫你睇下先。 係啊， 呢樣真係 社區工作的唔知好似理論與實踐，係社區工作的理論與實踐。 社區工作的理論與實踐。 咁呢本咧其實好簡單嘅一本書籍嚟嘅，任何人一睇就會明㗎啦。咁， 嗯， 但係有時咧唔記得攞出嚟攪一攪咧，就 啟發到啲嘢， 啟蒙好多嘢，啟蒙好多嘢，係好簡單嘅。咁佢就將社會工作分為三種分三個咧，一個 social action 啦， 嗯， 一個就係 social development 啦，即係社區發展啦，一個咧就 social care 或者 social protect， 我唔記得咗啦。咁， 嗯， 就話社區照顧啦，係關懷。咁其實呢三樣嘢咧，我哋如果社工或者議員做到呢三樣嘢， 嗯， 其實就真係做到社區工作噶啦。 嗯， 係啦， 嗯， 就係咁。 我聽到門檻好似好低嘅啫噃。 其實好低嘅。你有冇心？ 系咯，我都仲講呢個心，呢個心字啊！ 市民唔會介意你有冇學歷， 嗯， 因為我當年參選，我係以社工系學生參選，而打社工主任嘅，我係特登為咗呢一個嘅對手而讀社工嘅， 嗯， 而最後我係讀咗社工，畢咗業，我亦都好多謝呢個對手，同埋亦都多謝我之前嘅伯樂老人中心、李安村嘅老人中心， 嗯， 因為佢哋令到我覺得原來社工係有用嘅，喺我啱啱嗰幾年係迷失咗方向嘅時候咧。就那個老人中心的咁，那個社工好幫我， 嗯， 令到因為我喺老人中心做嘢啊嘛，咁最後我咪讀埋社工，最後我就會用呢套理論嚟去 run 我嘅辦事處咯。 咦，嗯，其實會唔會調翻轉係多好社工會做地嘅工作咧？即係入你啲行叫做做區佬咧？ 唔係個噃，有好多真係社工都算唔到啊。 嗯， 因為你要知道都係講嗰句咧，你有冇心咯？ 嗯， 我冇，我唔係比其他人優秀啊，亦都唔係比其他人特別。我是勤力同埋有巧同埋有心呢三樣嘢，市民受市民歡迎得咯。 最重要有個心，了解咗佢哋嘅需要，咁你先有巧。 係啊，即係我唔係特別咩，唔係最緊要就你有心，人哋中意你，你講咩都啱；人哋唔中意你，你講幾啱嘅嘢都唔啱聽。 冇錯，喂，你點樣辯論，你都唔會改變到人哋嘅想法嘅。咁喂，點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未做三個字， 我冇乜 答七答半啫。 最後咪講黑材料啊？ 五分鐘， 講黑材料， 咁使講黑材料嘅？ 講黑材料啊！ 講啦，講啦，喂，其實 嗱，話俾你聽，郭佩凡你啊， 頭先就係譬如我講， 當年咧，你咧就我同邝美娜喺眾安村宣傳博愛籌款，而是攞一啲嘅，即係咧嗰啲 禮券， 只要影相就攞到一啲博愛嘅禮券咧。你咧就當年咧就直接同博愛嗰個總幹事講，就話有冇呢件事？總幹事梗係唔會知啦。大佬，你下邊啲人同我講，但係總幹事講完啲咩嘢？咁下邊梗係要食曬噶啦。而當日所有嘅 message 嗰所有嘅證據響曬我部電話度。你話我？是冒用博愛的 logo， 搞足我四年。我告訴你，我麥潤培又因為這件事是跟你不會有任何偈談，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警方說我無罪，博愛說是誤會，然後你已經在東方日報唱足我這麼多人，這件事呢我很小氣，即是清者自清，我不怕你啊、你過來李安村搞我們的街坊，我實跟你奉陪，然後你選立法會，你去哪個公屋區選立法會，我都跟你奉陪， 最極 最極、啊、 是啦，就是這件事。因為他搞到我呢，就是連續一開打麥潤培三個字，就是說我騙子，說我是博愛的，說我盜用 居民資料，立刻彈出來、啊、東方日報這件事我都找到的， 就是這樣， 在 Google 的時候。 所以就是說我的名字臭 的，但為什麼他會這麼著重打你呢？ 因為我帶鄺美娜的時候想著打楊文睿的、 okay、 我打他的 靚、啊、但個問題是我打你的靚，喂，政治是這樣的，你打我打你，但是你不要屈人、啊、你沒有證沒據，你不要屈人、啊、你屈我，我好彩，我好彩，我行得正。 但好似呢單嘢完咗之後，冇呢份《東方日報》冇點出聲明喎， 冇噶啦， 冇噶啦， 冇噶啦， 即係屈咗你呢個有嫌。 即係你清者自清都冇用啊 ！Google search 佢。 但係我都話啦，但係啲街坊信，因為咧我喺地區度咧，即係唔需要咩都擺曬上網，唔需要咩實地區嘅。咁啊，我你唔需要咩都上曬報嘅。最後東，即係最後咧，我有警方封信，有博愛封信，我有 message 留底擺曬出嚟，啲市民咪覺得我俾人屈咯。我真的被人屈啊！ 他要玩咪反選 票啫，同埋講真，佢選票已經解釋到噶啦。 係啊， 去到最尾真係區嗰陣時，因為我哋第一次選區議會，我喺度諗緊，喂，究竟空戰定地戰緊？ 地戰。 我哋以前一路討論，咁我諗住，喂，咁我有幾多？喂，你上多啲報，講多啲咩啦？跟住我心諗，其實冇用㗎。 其實接觸到幾多街坊即係當區 嗰啲。你同埋你睇完報紙，我話俾你聽。我一排上得多的前前後後我記得上過十幾次，行街有鬼人認得你咩？ 都係唔識 你邊位啊你？ 係咪都係港人港地啊？ 好啊，哇！你好扯住講 港人港地。 嗱呢單咩咧？就有時周庸搞呢個反佔中簽名，咁你話你簽十張啊簽咗，跟住之後咧，港人港地又話啊呢條友啊冇啲個道德水平啊咁樣啊， 笑死我！ 入嚟簽十張嘅。 我用個真名，佢話揾到我個名，咁啊已經講完啦。即係佢話我咧就揾到我就揾到麥潤培個名，咁咧我就咧就delete 咗佢嗰十張。我心諗 嚇、 啊，我都冇寫個真名落去， 點 delete 咧？ 你點 delete 啊？ 咁得？ 如果咁就 可以接幾張？ 如果唔 delete 即係嗰幾張變咗有效票啦。 所以我笑死我，同埋。我計個數咧，我係唔小心咧講咗十張嘅，好似冇十張嘅其實， 係咪？即係減多咗佢自己， 咁低啊！ 我下次知道 咁低， 我知道我話，我知道我話，我知道我話，我寫咗，我寫咗二百張啦。但係個問題，我只係透過呢樣嘢，我突顯到呢一個嘅呢一單嘢，其實真係完全就係千瘡百孔，完全係冇管理嘅方法，咁就係咁樣啦。 嗰時係成群空群組呢壇嘢㗎，係 啊，我都冇用啊， 裝嘅出 搞我唔到啊呢個，唔係最後嗰個 嘢。嗱呢個勁咯，呢個文匯都招呼你。 嗱我覺得， 哇，偷 歡 你上位嘅， 佢話你個前女友喺個 Facebook 打你話啊，捉到你啊偷歡喎。 嗱我咁講， 哇， 勁！我好開心啊，有呢單嘢。 冇有文匯， 即係證明咧，就係原來我絕對唔係 Playboy 啊，我而家仲係好愛某啲人嘅。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話咧，呢一個嘅新聞咧，真確的程度咧係 50%。 誒， 嗱點講？點解咁講 咧？真咩假先？ 嗱，真嘅係我當日係的而且確同我嘅前前女友係 約出嚟約另一位區議員係傾一啲選舉嘅策略，因為呢一位就係個抗美娜。 嗯、 而 Comila 就是我們新退黨同盟的成員之一、 嗯、 亦都是我和容銘洲的好朋友、 嗯、 那分了手可以做朋友、 是啊、 我是而另外那 50% 就說他說我有拖手、 嗯、 就說呢、我是絕對沒有拖他的手，因為他已經不是我女朋友、 嗯、 OK， 而我和 Comila 之後是有復合的、 嗯、 是11月左右復合、 嗯、 就選舉前復合、 嗯， 而不是當時他說我一拖二、 嗯、 因為當年抗美娜有女朋友有男朋友的、 嗯、 而我真的很奇怪這些花邊新聞 不是選舉前出的這些東西、 是啊、但是選舉前呢有出過這份東西、 嗯、 但是呢很奇怪一件事 是我的街坊呢是不知道誰叫 Edith Leung， 只知道誰叫抗美娜，因為我和抗美娜拍了四年拖、 嗯、 這街坊認他、 嗯、 這是第一、 嗯、 而第二呢我是絕對冇偷歡，因為咧傾公事唔係男就係女，同埋佢曾經四年前幫我做過我區議會選舉嘅財務經理，咁、 嗯、 所以咧咁我同阿容永洲根本就唔熟做財務嘅嘢，咁就由佢幫我哋手咯。 即係同埋我又即係真係即係好持平咁，即係好正常人嘅角度咁去睇啊。咁又一齊工作，有好多嘢係咪先？咁呢、這個世界社交，喂男男女女梗有， 唔係當然啦，我亦都可能我同佢嘅相處，同 Edith Leung 相處，亦都係令到佢唔開心啦。因為我就有好多嘅問題，我自己我認嘅，我自己好多嘢屈住，我唔講，我亦都收埋自己嘅，我唔會好多嘢都講曬俾人哋聽。咁呢樣嘢， 女朋友啦， 咁啊正常啦。咁所以就anyway， 我冇偷歡咯。不過我好開心啦，呢、這個新聞我會留住留為紀念，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因為區議員 呢個榮譽嚟， 因為區議員能夠有一個嘅花邊嘅新聞，而啲市民係 會理嘅， 開心啊，開心、啊。我其實係覺得係有啲榮譽。當然啦，我亦都好尊重 Edith Leung， 因為其實我同佢都相處咗，我同佢拍拖咗半年。 嗯、 當然啦，就分咗三個月手啊，即係咁分，係咁分，係咁分。咁啊，佢都包容咗好多嘢。同埋 Edith Leung 真係一個好女仔嚟嘅。咁、而佢可能有啲嘅脾氣情緒啊，我覺得你見到自己中意嘅人同第二個女仔一齊。咁我會好好反省，我亦都會反省下點解我當年即係當日啦，我唔解釋清楚咧，因為其實分咗手嘅啦，嗰排我同阿 Edith 已經即係依單嘢其實分咗手、不過好似啲咩即 係藕斷絲連 啊，同埋有陣時候有啲嘢真係分唔得咁開，喂有個感情有依、這個佢又會 同埋我又唔敢講話我揾阿抗美娜幫我做選舉，因為個問題即係佢先識做數，咁冇辦法啦嘛，我真係唔識做數嘛。 嗯、 我見到數字咧，我而家啲數係好少，我啲數我俾曬我助理做，我唔敢做。所以嗱，解釋咗啦，即係多謝你俾我解釋。咁啊，我好開心啊，文匯有呢個嘅認證，即係 安達嚟嗰啲啊。 我好開心，點解認證啊？認證我咧係即係。嗯 有影響力咯， 仲有人要，仲有 人要， 要知道仲文會有花邊新聞， 佢戴夠靚帽先，你冇啊嘛， 你唔會啊，你咁好男人係嘛？我唔係好男人， 佢你努力啲啦， 但係最大嘅問題啊，而家嗰啲嘅政界朋友啊，麥潤培冇女朋友唔係啊嘛，咁同我講啊。唔信喎、啊，佢冇搞錯，我話我真係冇啊！我真係冇女朋友啊！我而家因為抗美娜去咗南非唔翻嚟噶啦。 嗯。 咁啊，Edith Leung咁佢我都唔會一齊翻啦，即係又仍然分開啦。咁、我之後我好開心啊！一個人 其實有陣時獨另一個 更 開心。 我明啊呢樣，唔係又冇冇話最尾咧就五分鐘。 即係就算係好多時候女朋友我哋都會理埋。我有自己一個，我哋有英文有一句説話叫 man cave 啊、，man cave 係永遠都會有，雖然唔係好大，少少但係自己嘅空間。 秘密基地 要啊要噶，我就自己間房啊，即係閂埋道門，咩都唔好理啊。 冇啊，我冇啊，我係同居，同埋同居就冇房嘅， 冇計啊， 冇房力。 仲有咩問啊？ 最尾五分鐘想講就係六四唔講唔得啦，維園。 唔係得， 嗱有五分鐘講講少少 六四。我係會去六四晚會。 我都會 去。邊度去？ 嗱，我亦都唔係太過滿意 支聯會係咪？ 支持支聯會嘅一啲嘅人，你就係要去打擊其他。有興趣用不同的方法去悼念六四，或者是去紀念六四，或者是提醒人哋有六四呢件事件的方法。 甚至有啲轉化個力量去繼續抗爭，等大家知道呢個。 我覺得其實呢樣嘢正正係件好事嚟嘅，就係六四的確呢個問題遍地開花，唔係由你一個支聯會獨攬，但係我都會去支聯會嗰個嘅。點解咧？我要澄清啊，因為支聯會嗰個，我覺得係最傳統嘅、最正宗嘅，唔係代表其他唔正宗，只係我覺得。我去開呢一度，我會繼續係燃點呢個燭光。 咁你真係行禮如儀嘅啫喎。 可以咁講啊。 我仲衰啊，因為嗰晚咧約咗朋友咧喺附近飲嘢，所以近唔係啊，近圍遠。 近圍遠，我揀圍遠。 我的而且確係，我的而且確行禮如儀。最重要嘅一樣嘢係，我仍然深信民主黨支聯會。終有一日會知道自己有啲咩係做錯， 希望啦呢一個都。 我係泛民主派嘅，我可以斗膽講，我唔係本土派，我亦都唔係騎牆派，我係正正宗宗嘅，我係前民主黨成員麥潤培。 好啦，呢一個聲明好清楚啦，咁即係都是六四維園見，我都去維園去，其實我自己都是受呢個六四啟蒙先出嚟，即係參加社運，真係嘅。雖然聞到一陣，即係越嚟越多陣膠味啦，支聯會，但係都未膠到話我要。 唔係，但係我又反而問翻，我又會問翻你哋，你話支聯會膠，咁你哋有啲咩更好嘅意見？ 其實我冇話好膠喎，唔係我有嘅，之前講過我哋搞將六四依信息咧，所有嘢咧。瘋狂微信咩都好 send 曬俾大陸啲朋友 ，email 咩都好，爽 啊！好啊， 哇！呢啲我做 正啊！你累死人啦！ 講堅佢哋有個 sensor 咧， 累死人啦！ 我點會做？我真係做啲好撚黐撚線嘅嘢㗎！我喺大陸做嘢㗎嘛，我真係攞住個蠟燭去公園自己坐㗎。 你真係累死人啊！你 講堅有試過 send 呢啲叫佢哋 sensor 真係會瀨 嘢。係啊，乜冇啊？你收嘢㗎，冇嘢㗎，佢因為佢 delete 你咯。你如果擺上微信嘅嗰陣時雨傘運動啫嘛，我又擺上微信噶。 會咪審查都要經過。 冇啊 ，delete 曬咯，人哋睇唔到咯。我 block 曬香港嘅嘢咯，到時佢一樣照玩嘅可能咁樣。 其實 我 email 照 send 咯。 唔係，其實我之前會 cap 低 MP4 咧喺 QQ send 俾佢等佢睇嘅。係啦，我會咁做嘅。 Anyway， 我覺得六四咧係一定要係要俾後世嘅人知道有呢件事情發生。而我覺得平反呢樣嘢咧，平反得到。當然最好，但是如果平反不到，我們就應該用第二個方法，我相信是年輕人不太懂得表達他們那個的說法，來導致到這麼多不同的人 去質疑。我覺得就說，既然如果真的爭取不到，平反不到的時候，我們要用其他各種不同的方法，來去告訴其他人聽，六四這件事是存在的，世事是永遠呢一樣嘢都係個污點，而最重要嘅一樣嘢係六四呢一樣嘢係一定要源遠流傳，話俾全世界嘅人聽，唔係件好事嚟嘅。中共係惡毒嘅，中共係完全係冇人性。 呢個唔係 驚弓之鳥啦。其實尤其是當時戈巴卓夫解散蘇聯，佢其實佢好多 factors， 但係都證明中共咧。而家咧，當佢經濟發展去唔到6.5% 嘅時候咧，第二場咧六四咧係好有可能發生的。當佢覺得，因為佢之前覺得你與神革命，佢根本上威脅唔到佢啊嘛。當時其實89年佢真係覺得威脅到佢嘅。 其實佢都驚與神運動，佢都驚。 驚啊！ 佢驚，但係佢冇驚咁驚六四。六四嗰陣時你記得，成個蘇聯解體同一年啊。 係啊。做東德， 你係咪佢本來佢大佬啊？佢跟緊個大佬解體啊！你而家正常咁嘅學生運動，我唔驚到捱屎啊！嚇！係咪先？即係佢成件事有好多歷史因素，所以而家咧，我覺得咧係需要更加去提醒其他人咧，關於六四件事。 其實所以都多謝一啲本土派，所以學生就件事飆到咁大。 冇 咁 大啦， 冇講咩本土派啦，只要有人用佢自己嘅方法去做自己嘅嘢，嚟去用最後嘅目標都係共同嘅。It's fine。 我都 就咁簡單。 你做你嘅，你做你嘅，唔該，唔好互相攻擊。 就算互相攻擊炒下花生等多啲人知道咧，我覺得咧，我個終點咧都唔係太大問題嘅。我覺得有條花生係要炒下嘅，係要加啲油，係要加啲火嘅。 喂，我其實啲集都唔係咁夠，不過你趕住就冇辦法。我遲啲同阿培仔再傾多啲嘢。 冇問題， 我同你傾嘅好有意思啊！我見你好真，你問你傾咩？乜都講得，乜都傾得。 係啊，我講冇正道噶嘛， 冇問題。 但係你一定要俾我講黑材料。 梗係啦，我哋可以好談， 我哋挖多啲黑材料先，再挖多啲下次。好啊，我哋下次再見。先啦，好嘛？好，拜拜。 Okay. 好，拜拜。 Bye. Bye. Bye. Bye.